个故事叫做《小鸡的第九日》。阿母是住在桃花村的，他村里面有一条河，到了夏天，村里面识游水的人都会去那里游水的。有一次，阿母潜到水里面，他正准备翻上岸的时候，突然之间他觉得有些东西勾住了他的脚，他往下一看，有一具女人尸体的手捉住了他。他正准备放开手的时候，忽然那个女尸擘开双眼对着他笑，还要准备咬他的脚。阿母是十分之惊，他想起村里面有几个人被鬼咬了之后，过了某几日都会死的。于是阿母用另一只脚用力咁踩嗰只女鬼，然后就逃走咗啦。佢逃走到岸上边，然后飞快咁翻到屋企里边。过咗阵，又惊又攰嘅佢就瞓着咗啦。到咗第二日，佢冇去到河里边，亦都唔敢去。到咗晚上，有人敲佢道门，阿母吓咗一惊。佢透过门里边嗰条缝往外一睇，正是那隻女鬼。只见那隻女鬼没有着鞋，右脚还要少了一隻脚趾头的。她见到这样，即刻就吓到爬上床里面，用张被死死地盖住她头就睡觉了。然而这女鬼并没有这样就算了，她每日夜晚都在阿母屋企敲门，就这样连续敲了八日，阿母意思就非常之惊了。所以到了第九日，他就去找了个导师，并将件事讲给了导师听。导师就讲了， 好彩你来得及时，不是到了第九日的晚上，个女鬼见你一直都不开门，十二点之前他就会在你家的窗里面爬进去，直接将你吃了的了。 阿母很庆幸自己今天找到了道长。到了晚上八点，道长来到了阿母家里面，在他家正中央画了个圈，在个圈里面不知道放了什么，然后就让阿母坐在个圈里面，并且讲到，等阵无论发生什么事你都不要理，只要坐在那里就好了。到了晚上十二点，那只女鬼入了来之后，她破不到个圈，她就会放弃的了。在阿母坐在入圈里面，然后眯上眼的时候，道长就走了。忽然之间，敲门声又响起了。阿母是非常之惊，但系佢没喐到。敲下敲下，敲门声冇咗啦。过咗一阵，门内边就传来咗道长嘅声音：阿母，开下门啦！依家十二点啦，唔使再惊啦。阿母睇佢嘅表，已经系十点一个字啦。他以为真是道长，于是就去开门了。就在开门的一刹那，阿母见到道长的脚是没有着鞋的，左脚上面还要少了一个脚趾头。突然之间他想起那时他戴的表是晚六分钟的。